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与此同时，池小池仍在监听监视着周开的一举一动。闻言，他捧着布丁冷笑一声。直到今天，有很大一部分人都以为言论自由是绝对的自由，是我拥有可以瞎逼逼而别人绝不能反驳的自由。061看着那仍为零的悔意值，叹了一声。 他难道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？ 他当然不知道。像他这样刚愎自用的人，哪怕一身把柄多得像筛子一样，也一定会认为都是别人的错。 池小池咬了一勺布丁说， 我说过，对他来说这只是开始。 当日收盘，周开公司股票一路飘绿，跌破了盘，创下历史新低。陆续有黑人员工辞职以示抗议，其中还包括三名年轻的白人和两名黄种人。公关部的副部长 Simon 去向不明，剩下部长一人忙成了陀螺。他联系上周开，语气疲惫地恳求。 周先生，现在情况很严峻，你不能一直躲下去，出面致歉才是唯一的办法。 道歉？为什么？为了这群黑鬼？他们还能闹上天去不成？ 部长脸和股票走势一样惨绿惨绿的。周开拍桌怒骂道， 这些黑鬼个个觉得别人欠他们的，我又不是白人，没杀他们老祖宗，没对不起他们，私下里说句不喜欢碍着谁了？ 部长汗直往外冒，根本就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。周开当然知道白人世界里的那套政治正确，哪怕在私下里多看不惯黑人，也绝不能拿到明面上说。他之前一直保持谨慎，没踩上那条线，谁想这一犯就犯得举国皆知，简直是在歧视的底线上来回横跳，而且还是跨步大跳。想到此，周开面皮直发刺，冷热汗混着往下淌。但越是这样，他越不肯认错，也不能认错。部长心力交瘁地提议道， 你如果不愿出面，我认为可以请沈先生帮忙，毕竟这件事还牵涉到了沈先生，如果沈先生愿意替您说些好话，或许可以转移一些公众的注意力。 部长不提此事，周开还真没有想到这里面还有沈长青的事儿。细细一想，他更觉得脑袋生疼，胡乱地挥一挥手， 你去联系他吧。 这些年观察下来，周开很放心沈长青，知道他嘴上有门，不会瞎说什么。部长就这样联系上了沈长青。在部长心目里，沈长青是个沉默寡言又没什么主意的年轻人，是周开豢养的菟丝花。因此他这通电话的诉求很简单，说服沈长青配合他，按照他提供的说辞召开记者发布会，表示对周开的支持和谅解。电话接通后，他省去了多余的寒暄，单刀直入地问， 沈先生，您看到网络上流传的视频了吗？ 看到了。 果然是早就知道了。那您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？ 哪一件？ 部长话音一顿，隐隐觉得有些奇怪，但还是温声道， 是周先生做出不妥行为的那一件事，希望您能够提供帮助，我这里有一份发言稿。 这件事很重要吗？ 沈长青吸吸鼻子问。部长微怔，沈长青担忧道， 相比于周先生出轨这件事，另一件事更重要吧。 这话戳中了部长的心事，但是他并不打算拿这件事和一只派不上大用场的兔丝花相谈。 沈先生，您负责您可以负责的那部分即可，其他内容我们能够处理，请您不要担心。 沈长青的声音略有犹豫。 是吗？ 部长赶紧加强了一下。 您尽管放心。 发布会在什么时候开？ 尽快。 沈长青乖巧道。 我都听你们的。 哈，那沈先生，我把发言稿传真给您，您尽快熟悉一下，还有记者可能会提问到的问题，我都为您准备好了。 挂了电话，伊松去接收传真。而被所有人当作傀儡的池小池，尽职尽责地扮演着一个合格的傀儡，挑选了要穿的衣服，又转身去浴室洗漱。在061的每日疗愈下，他的骨伤恢复情况不错，伤口只要不按就不会疼。他动手拆了固定板放在一边，又搬了凳子来坐下，以免滑倒。061看池小池一个人动手忙活，有些不忍。 叫伊松来帮忙吧。 伊松每天都要为他擦洗身体，每次池小池都难受得不行，洗十分钟要上半个小时才能缓过来，非常凄惨。池小池拧开热水开关，花洒里的热水滚滚而下，他自信道： 我自己来。 说完他鼻子里就呛了水，每一声咳嗽都堪称刻骨铭心。直到胸口被注入能量，疼痛渐消，池小池才缓过一口气来。这身体还好说，就是头发太难处理，不管是用洗发水还是清洗，对现在的池小池而言都算高难度动作。注意到池小池难得的纠结神情，061无奈笑道： 你先洗洗身体吧，头发我帮你洗。 简单清洗完毕后，池小池按照061指示躺回床上闭眼休息。这具身体终究是受了伤，洗了个澡就虚得很。他听到有脚步声缓缓靠近，那人锁好了门，带回了凳子，放下一盆热水，一瓶洗发乳，随即在床头处坐下。 别动。 池小池就真的没动，任有一股能量把他包裹好，往床边平稳地送了送，恰好露出小半个脑袋。沈长青的头发很久没剪了，摸上去发质很柔软，有一点长。061把头发拢一拢，拿起准备好的梳子，一点点将郁结处疏通后，撩起温暖的清水，一点点滋润着干燥的发梢。061将洗发液揉开时，被碰到头皮的池小池不适地瑟缩了一下。 怎么，扯疼了吗？ 池小池本能地睁开眼睛，而映入眼帘的那张脸让池小池吃了一惊。 你 061竟然顶着池小池的原装脸对他微笑。 这样就像你自己在洗，会不会感觉好一点？ 池小池盯着那张脸给出结语。 更奇怪了。 但还别说，他的确没有对此产生惯常的抵触和厌恶感。 那就把眼睛闭上，装作看不见。 池小池闭上眼睛，隔绝视线后，池小池能够清晰地感觉到热水在发间流动，以及061尽可能放轻力道按揉头发的手指，感觉如同坠入了一个陈年的梦境中。他觉得自己近来很是幸运，和061在一起，他总能想到楼哥，想到在那段遥远的幸福时光里自己曾经拥有的一切，只是想一想就很满足。最厌恶别人接触他身体的池小池，竟然在061缓慢又认真的按摩中睡着了，又在吹风机徐徐的吹风声中醒来。 醒了。 他竟然睡了好一会儿，真好。池小池什么都没说，061也没有继续追问。暖风配合着061柔软修长的手指， 把气氛营造得昏昏欲睡，其他感官的能力被无限放大。一耸刚刚修建好的草坪的气味从窗外飘入，阳光洒在床单上，晒得四肢肌肉放松。一人一系统度过了一小时宁静又安然的时光。